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 我只在乎你收录在梁咏琪1997年的专辑《短发》里，这张专辑呢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张里程碑式的专辑，标志着唱片工业开始走向了视觉延伸。如果说主打歌《短发》给了梁咏琪贴上了形象的标签，那么这首翻唱来自于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则给了很多听众看到她内心的机会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同样是范晓萱让很多人触及她内心的一首歌曲《雪人》。 我的爱因你而

12月31日，北京首创来跨年黑购不打烊，500万礼品大放送，全场一折起，一千满1000返1000，折上再8折，还送泰国游。北京首创奥莱，京港澳高速19出口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只觉我们 直觉张信哲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。张信哲用自己一贯的水准完成了他97年当中的专辑主打歌。当我们回顾那些97年大热的歌曲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那个时代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歌曲，百花争鸣，同时那些经典之作历久弥新，新的风格正在散发着蓬勃的生机。所以呢，无论用哪种方式，音乐人用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创作着不同的人爱听的不同的歌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，他的代表作品之一《朋友》。

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不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 歌曲是来自于那英的《梦一场》，这首歌是袁惟仁为那英创作双梦篇的作品。另一首姐妹篇是由王菲帮那英担任和声的《梦醒了》。2017年，有人因为电影《志明救春娇》听到这首歌，也有人因为大热剧《欢乐颂》里的赵医生听到这首歌。听过以后呢，它会一直在你的回忆中循环旋转。我们不能将一首歌囚禁，但是可以把一段记忆存封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彭羚，《囚鸟》。 Thank you.

身上流转，让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近日印发，这是十九大后中共发布的首条条例，意味着将党务公开这一概念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。交通部昨天发布2018年的民生实施计划，将新增 ETC 专用车道2000条，新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，推进交通一卡通便捷支付。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大清洁煤的供应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通知，要求优先保障居民采暖用能放在首位，不得采取一刀切的限煤措施。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元旦春节期间医疗卫生服务的工作通知，要求确保医疗服务质量，儿科门诊不得出现停诊拒诊。国家发改委昨天公布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，推进放管服改革，促进境外投资健康发展，建立境外投资违法违规记录。昨天，我国成功将遥感30号零三组卫星发射升空，标志着我国2017年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收官。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昨天公布，北京、福建、浙江位列前三。昨天，中国体育代表团2018年平昌冬奥奥运装备冠军龙服正式发布，采用大面积白色拼接红色，款式简洁大气。 发现没钱在身上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哦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的吗？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。想跟他却刚太阳妙不可言的下场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哦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 带把伞，带把伞啊！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 别找我麻烦，来自于蔡健雅。继续呢，和你相约在经典969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泽林。这首歌当初的灵感来自于蔡健雅的真实经历，每次去户外演出，当地就会下起大雨，也就像歌词中唱的那样，感觉有一片乌云一直在她头顶，所以后来就用幽默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曲。也确实在生活当中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麻烦或是烦心的事。一句话来讲讲，你认为生活中最让你感到麻烦的事情是什么？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留言我都看得到，你也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祝你好运。 这一生痴痴恋恋，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什么是内心的强大？有人说是遭受过人生的不幸，但仍然期待幸福；受到过别人的背叛，但仍勇敢地去爱；看过那世间的丑恶，但仍付出了善意。最强大的不是无畏赴死，也不是破坏，而是从黑暗和死地中坚信自己生命的向上，并为此不断攀爬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也愿你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。 Are you alright? 请快点回来。